你窗外诉说情怀。再见了心爱的梦中女孩，对着你的影子说声珍重。假如我永远不再回来，就让月亮守在你窗外。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放慢生活的脚步，远离城市的喧嚣，音乐穿越时空，经典永不褪色。经典九六九，越来越来越动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年九六九的主持人李科，我现在是在台儿庄古城深度考察之旅的路上，我们现在要去往的目的地是山东省枣庄市的台儿庄古城。刚刚八点半的时候，我们带领着一共20台车在万庄服务区集合，现在车已经行驶到了京台高速路上。

您现在正在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今年九六九全程带队的台儿庄古城深度考察之旅，我是李科。现在我们在京台高速路上的服务区，我们会休息一会儿。今天我们去往的目的地是位于山东省枣庄市的台儿庄古城，我们这一次的考察会持续到5月10号。一会儿呢，到达古城之后会给大家继续带来直播。那在直播过程当中，我们也准备了一些礼品要送给大家，如果您想要和我们一起来领略古城的风采，就请关注今年九六九微信公众号，点击活动报名栏的主播直播，选择收看直播，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了。 不够精神，我倒错眼神，但很矛盾，喜欢你的笨，再美再甜不是你的都不特别，眼泪再苦再咸有你安慰就是晴天，靠得再近再贴少了拥抱就算太远，这世界只对你有感觉。哦，玩得再疯再野你等一眼我就收敛，马路再宽再远只要你牵就很安全，我会又乖又黏温柔绝不敷衍，我只对你有感觉，我只对你有感觉。体贴真黏人，爱哭却温顺，又是天真又 24小时，都把白天留给了工作，把夜晚留给了睡眠，却忘了听一听你最喜欢的声音。 我爱你， 谢了。 今天九六九，把最好的声音留给你。

幸福在这里，贪图的那么孤寂，就像是所有幸福都能被预期。你打开我的手心，一切都突然安静。你要我承接你的真心，花季虽然会过去，今年让我清醒，我有一生的风景。命运插手的太急，我来不及，全都要还回去。从此是一段长长的距离，偶尔想起总是唏嘘，如果当初懂珍惜。 到了头的经过

已经是上午11点了，有点累了吧？听听音乐，放松一下吧。我是阿妹张惠妹，我要快乐，你也要快乐哦。 哟，张哥。